我看到太阳就想起你，我看到月亮又想起你。我不管晴天，我不管下雨，早早晚晚想念你。我跑到山上就想起你，我跳在水中又想起你。我飞到天空，我走在平地，到东到西忘不了你。西西里真稀奇，西西里真稀奇，睁开了眼睛就想起你，闭上了眼睛又想起你。从早晨醒来到半夜梦里，时时刻刻想念你。时时刻刻想念你。